OK， 休息翻嚟啦。今晚咧就請到吳明德嚟啦。咁啊，頭先啊講開而家香港即係最新嘅局面點啊嚇。咁咧，其實香港咧唔係孤星嚟啊。你叫我做孤星，事實上世界上係冇孤星嘅嚇。香港唔係孤星，香港同全世界都係息息相關嘅。咁啊，上個禮拜五美國時間，美國東岸時間禮拜五晏晝三點咧。呢、這個留學國家副總理兼咧中央政治局委員就佢白宮見特朗普，搞掂啦，傾完啦，咁咧就親手咧就留學啊，將習近平嘅簽名嘅信，即係我唔知道習近平啲字跡點啊，我相信呢啲咁嘅公文咧一定係用印刷方式係打出嚟㗎啦。中英文版本咧，即係照鏡頭立立咧，係有中英文版本俾阿特朗普嘅。咁啊，呢個第一階段咧就係傾掂。咁啊，呢個中國咧得到嘅咧就係本來咧喺10月15日要即係2500億嘅中國貨要加多5% 税咧，係暫緩，冇話取消。咁咧in return咧，中國就同美國咧就買400至500億美金。的農產品，包括啦呢個豬 ，OK， 仲有呢個大豆啊之類嘅嘢啦。美國嗰個農產品啊呢方面係即係都幾得天獨厚嘅 ，OK。咁啊好啦，咁呢個貿易戰咧就好似就輸咗一口氣啦，即係大家即係 relax 咗啦。嗱，嗰個 picture 係咪咁咧？大家係咪咁有信心，還是大家都係？嗱，整住先，大家翻去咧就係、是、各取所需。你留學翻去咧就可以向習近平交差，習近平又可以咧從呢個四中全會係可以交差，特朗普又可以同選民交差。嗱，你點睇？ 計過佢條數咧，上半場踢咗493日。 係啦，你攞張 graphic 出嚟睇下。 定係總之18個月啦。踢咗18個月。上半場完咧 就攤啦，而家攤咗牌啦。 呢個咧就係4-3。點解4-3咧？又你睇完佢嗰個第一階段咧，就美國佬入咗4球。第一球咧就係以前我哋成日講話三個圈咧嚇，就係、是、啊佢可以縮窄嗰個貿易赤字，就係、是、咧、你幫我買多啲農產品啊，買多啲其他啲日用品啊咁。第二個階段咧就係、是、你嗰、那個連鎖，即係保險、金融、股票嗰啲咧。我入嚟你中國做嘢咧，你肯俾我全資擁有啦，唔使咧一定要咧你同我咧你佔大股。好啦，咁呢啲其實已經喺2006年。WTO 簽的時候，2001年簽，2006年就要做㗎啦。不過你咧褪遲咗13年做，咁而家咧淨係同美國簽咗啲口嘢咧，開始咧就啊，你肯俾我入嚟做啦。 咁第三球咧就係、是、我同你之間咧可以咧嗰、那個人民幣美元匯率咧，你要咧保持穩定，要穩定喺要做一啲嘢咧去穩定呢個措施。 嗯。 第四咧就係、是、咧你認同我去大家咧共同制定一啲嗰啲 measures 制度。 嗯 去令到咧個知識產權去保護。嗱、嗯，咁啲四球咧，其實咧係喺回應佢政治形勢嘅。 嗯， 買農產品縮窄咗個距離，第一球就係咧中國咧幫佢助選。 嗯嗯， 因為咧根據美國嗰、那個選票，即係嗰、那個我哋個選舉人制度咧。 嗯， 特朗普。上一次輸俾希拉里咧，係一人一票嗰啲輸嘅，數淨數票數。但係因為佢呢個咧選舉人制度，即係話啲州份咧有 weighted 咗 ，weighted 咗，咁咧令到佢咧喺個 weighted 嗰度咧贏咗嗰個 加權啊， 加權係嘛個加權贏咗。咁加權贏咗咧，大部分佢以前喪失嗰啲州份咧。即係咧，以前不嬲都係民主黨嗰啲州份咧，喺今次咧上一次嘅選舉兩年前、三年前嘅選舉，佢咪贏翻就係嗰啲咧農產品嘅州。咁如果你大量農產品購加多400至500億一年，最少兩年，啱啱好就係佢選舉完啦。咁咧佢咪幫佢拉票咯。咁呢個第一球啦，第二球咧就係話准入啦，即係我俾你入嚟嗰啲金融。公司咧，全部咧都係咧要講俾華爾街聽啲大亨。嗱，而家有錢揾啊咁。好啦，有錢揾，咁呢啲華爾街大亨咧，大部分都係佢自己咧嗰個共和黨裏邊嗰啲咧傳統嗰啲保守勢力。咁即係佢又滿足到佢。好啦，第三就係嗰個匯率機制，就係咧亦都係滿足到咧嗰個華爾街。嗰、那個匯率機制喺嗰度咧有所貢獻。 嗯。 第四咧就係、是、滿足民主黨噶啦。 嗯。 民點樣滿足咧？因為咧個知識產權啊，知識產權能夠咧簽到個協定，有埋個監察機制嘅話咧，咁大部分咧都係有利於咧 IT 界。 就是、加州。 係啦，咁 IT 界咧。大部分咧嗰、那個支持者咧就支持咗民主黨嘅，咁所以佢呢一個四球咧，呢四球咧就可以咧好出色啦，即係咧喺個選舉工程裏邊咧，佢兩黨嗰啲對家嘅遊離票，我又箍到，自己家裏邊嗰啲保守票我又箍到，好啦，至於咧好多人話咁唔係4-0咩？你話4-1咩？咁原來中國都入翻三球噶。咁啊，點樣入三球咧？中國第一球咧就係咧延遲咗嗰、那個10月15日，本來要有250億咧，由25% 加到30% 啊嘛。 嗯。 咁而家咧呢5% 咧，佢就話啊，我暫緩執行啦。 嗯。 咁咧就冇講10月15日嗰啲啦嚇。 嗯。 咁呢個睇佢話簽咗之後，即係11月中喺11月下旬啦嚇。可能在智利開會的時候，有機會見到阿習的時候簽了之後就即開第二次、第二輪咁，第二階段嗰、那個月咧，睇下個傾成點先。佢留有呢下，即係將把刀咧，再繼續吊喺你頭殼頂。雖然你入咗一球先啦，咁啊，第二球係點樣咧？第二球就係基本上我而家個壓力咧，就來自外匯走啊嘛。 嗯， 走外匯。咁走外匯咧，最大令你外匯走係咩咧？就係、是、如果人民幣貶值嘅預期。咁而家美國佬都開到口話嗱，你唔好貶值啊，你唔好咧跌得咁快啊，咁你要 manage 佢啊，咁咪即係幫咗中國佬話俾全世界嘅投資者聽，人民幣咧，如果我簽咗呢個第一階段嘅話咧，佢唔會大上大落噶，佢咧唔會大貶值噶咁，咁咪就幫咗中國個忙去保衞咗嗰個匯率匯外匯走資啦，咁所以入地球啦。好啦，入第三球咧就係佢嗰個知識產權啦。 嗯， 知識產權如果我同你簽，同我唔同你簽個分別就咩咧？就係、一簽咗之後咧，我哋個機制形成咗監察之後咧，你就唔會咧再係再罵我嘛。 嗯， 咁所以這個呢個咧喺中國嚟講咧係一個中性嘅，即係我冇輸到㗎。 嗯， 不過你既然你話你入咁。 入咗呢球，咁我咪敷衍你咯。嗯，我就當我都入呢球，不過炸壺。 嗯， 即係咧，球證話：，誒唔計你呢球啊，因為你係被逼籤嘅咁。 嗯， 咁都係變咗4-2啦，係咪？咁但係最後嗰球係點樣咧？臨完場前入咗嘅啦，就係啲人咧就係以為咧，我俾你入嚟做生意，即係啲美國金融機構入嚟，俾你全資擁有，咁，嗯，你係咪好 happy 啊？ 係， 你咪會快啲嚟啊？ 係， 快啲嚟，咁你使唔使帶錢嚟啊？ 要 啊，咁你帶錢嚟，咁我咪咧 direct investment 多咗咯， 嗯， 咪補充翻我流走咗嘅外匯儲備。 嗯， 咁呢個外匯儲備流走咗，即係話嗱，我同你打一場貿易戰咧，我個總出口咧都跌啦。 嗯， 我總入口又跌，大家個經貿少咗啦。咁咧，我賺你嘅錢咧，即係個 trade surplus 咧，喺中國嚟講就少咗。 嗯， 即是話喺個 current account 我少咗，但係咧我要吸翻啲外資入嚟咧，加強翻我個 capital account 啊嘛。 嗯， 咁而家咧就話美國佬啊，喺華爾街啲咧股票公司。我要帶埋錢入嚟開檔做生意， 嗯， 咁所以咧，即係你預期咧個 capital account 咧就有錢入嚟， 嗯， 去掟翻咧係 個 trade account 咧少咗嘅錢， 嗯， 咁喺中國嚟講，咪無情百事簽咗呢樣嘢，多咗啲錢流入嚟咯， 嗯， 加強佢外匯儲備啦， 嗯， 咁所以咪入又係叫做3-0，呢個第三球就係臨完場前入嘅咯， 嗯， 啊，所以咧上半場完嘅啦，4-3。 嗯， 不過就傾咗咧18個月。 嗯， 好啦，睇下半場咧就係傾第二階段， 嗯， 就使唔使咧又傾18個月啦？ 嗯， 咁啊，如果又傾18個月咧，就係講咩咧？講結構性改革啦。 係， 就係咧結構性改革就係話你點樣咧定下？你記得咧嗰陣時話302不1允許啊嘛。 嗯， 一允許啲入嚟。咁就入咗啦。 嗯。 咁啊，30咧，即係零關税嗰啲咧，就要到時第二階段咧傾點樣取消曬所有關税啦。 嗯。 啊，零準嗰啲補貼啦，然後零非關税壁壘嗰啲啦，咁嗰啲咧就係你要結構性改革喺嗰度啦。 嗯。 好啦，最大嘅結構性改革咧，你即係會攞咗嗰條命嘅咧。 嗯。 就係咩咧？就係你 津貼國企。 係啦。 係 啦，這個呢就是呢你拿了條命了，即是說他要放棄個 controller。 嗯， 所以其中一個原因呢，為什麼現在國進民退呢？就是呢美未入來夾我之前呢，我納曬啲嘢翻嚟， 係啦，啊，乜都納啦， 然後呢我呢好像那時最惠國待遇咁，你每一次呢批個最惠國待遇，江澤民就要放幾個 意見人士， 意見人士，咁咧次次咁樣換，咁你咧一趌我咧，哇！呢個又有補貼又咩啊？咁我唔好補貼啦，呢項又唔補貼，嗰項唔啊，同你玩20年啦。 係 啊，咁呢個咧就因為你佢真係唔補貼嘅，或者係行翻咧美國式嘅市場經濟咧，咁咪你玩曬，你美國佬玩曬，嚟我呢個大地頭路跟你嗰個模式行喎，咁我啲中國人咪任你。中國的商業咪任你魚肉， 嗯， 係嘛？咁所以佢而家一撲出嚟咧，佢納曬啲 BAT 先， 嗯， 即係嗰啲咧，除咗另外一個原因咧，我哋有機會分析咧， 嗯， 嗰個先嗰個重大原因。另外表面原因就係話佢所有啲嘢咧要收管曬喺國家控制， 嗯， 然後咧再坐低嚟同你傾， 嗯， 我入咗貨先，入重曬貨子彈咧，我就坐低嚟同你傾嗰個結構性改革， 嗯， 咁嗰個咧你起碼傾18個月。下半場 可能唔知幾多年。 咁啊，到佢如果萬一十八個月後，即係11個月後就要知道阿 Trump 連任嘅啦嘛。 嗯。 咁啊，連任嘅話，假設而家好大希望連任啦。咁啊，最後嗰4年咧，阿 Trump 就唔理你嘅啦嘛，因為佢已經連任咗啦嘛。 嗯。 咁啊，可能咧佢同你風花雪月，亦都可能咧。佢咧就加強佢嘅改變嘅意識形態，但係呢啲嘢都要係喺嗱，而家講定啦。 嗯。 3年後，共和黨要選第即係第二個4年嗰啲總統嘅時候，先至傾咯。咁嗰段時間咧，就留翻呢啲咧去喺嗰段時間用啦。 嗯。 即係我就覺得咧個半場係咁，不過傾唔掂咧，18個月傾唔掂，就我哋踢波咁啦，加時。咁即係起碼你要入翻一球啦！如果下半場變成4-4先有得傾加時噶嘛， 嗯， 我諗到時先啦。 嗱， 佢咁樣，但係嗰個不確定性咧，對呢、這個呢、這個中共都幾大㗎。而家呢樣嘢啊，嗱，而家咧喺貿易貨貿易戰嗰個 backdrop， 再加香港反送中運動咧，就加速咗咧香港人權及民主法喺尋日就即係前應該係20多個小時前啦，30多個小時前咧就係 一致通過， 一致通過喺呢個眾議院，一致通過係好罕有地一致通過嘅。OK， 嗱呢單嘢咧，即係你睇到咧就係對特朗普嚟講咧，可能係一個籌碼嚟。嗱佢而家最後尾咧，仲而家仲要等嗰個參議院去通過，最後仲要等特朗普去簽。咁特朗普咧，佢而家冇表過態嘅。So far 係冇表過態嘅，咁咧係咪特朗普識玩嘢，還是仲要睇睇咧？攞呢樣嘢威脅翻中國？ 佢等你中國啊嗰啲税客啊使多啲錢先啊，因為呢幾日咧你都唔知道要使幾多錢去搞我啲參議員啦。 係。 咁你就唔係賄賂佢，不過你有好多税客要收你錢。去遊說咧啲參議員咧，喂夠唔夠三分二五？不通過第一，不夠的話咧，都唔好俾佢有三分二通過，兩樣嘢啊嘛。啊，跟住咧，如果冇三分二通過咧，就要睇下特朗普簽唔簽落去。啱唔啱？咁總之咧，你51人簽，51參議院，就一定係必然會噶啦，因為個民意咧有69% 咧係要做呢樣嘢啊嘛。咁所以咧，先至咧一齊，即係一次過冇反對聲音喺眾議院通過啊嘛，咁你參議院都要選噶嘛，眾議院係全體要選啦，即係11個月後，參議院都有三分一要選噶嘛，咁你睇下要選個三分一係咩人先？如果要選三分一嗰啲咧，全部係共和黨嘅人咧，咁你就肯定過三分二啦，因為民主黨咧就有40多席，咁佢就一定會投贊成票嚇，咁另外嗰50多席咧係共和黨。如果三分一要改選嗰啲都係共和黨佔大多數咧，嗰啲一定唔敢逆民意。咁你就數到啦。如果剩翻可以咧，仲多，因為佢每6年先選一次啊嘛。咁剩翻嗰30-40個嗰啲咧，就係咧佢哋要遊說噶啦。使錢咯，做咩啊你？你中共中央你要使錢咯，俾錢呢啲遊華盛頓嗰啲税客去用咯。咁啊，越拖得多日咧，越拖得長咧，就要使多啲錢。咁啊 ，Trump 而家坐喺度啊，你使多啲啦，使多啲，使多啲啦，咁樣咯。 喂，呢單嘢咧對依個人權及民主法咧，香港個impact都好大嘅。因為喺即係。佢通過之前咧，即係星期一嗰晚啊，就有13萬人咧喺中環咧，即係遮打花園嗰度啊，就聚集，就促請美國呢個眾議院，即係其實促請埋呢個參議院咧，就通過。 因為佢有兩個參議員過咗嚟啊嘛。 係啦，咁咧嗰個場面咧就不少人舉美國旗啦，咁同埋唱美國國歌，咁呢個聚會咧可能係好罕有。In what way 咧？就係我睇美國以外咧，都好難揾到國家咧或者地區咧係咁擁美嘅，即係咁親美嘅一個聚會啊！即係美國人可能即係美國嘅普通人民或者美國嗰啲參議員或者眾議員睇到哇，原來香港咁多人舉我哋個支旗，信我哋嗰個核心價值嘅，即係。係個場面係真係幾勁喎！ 咁呢個咧係我哋過去咧由普通一個商貿地區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嗰30-40年咧，係對外開放啊嘛。而呢個對外開放咧，我哋咧係令到大家現代20多歲到60多歲嗰啲咧，全部都明白世界嘅普世價值觀啊嘛。咁當我哋困喺香港呢個彈丸之地，然後咧，我係一隻咧小貓，但係咧屋企嚟咗只大笨象。我只可以咧走嚟走去避佢嗰啲腳，係嘛？避佢踩死我。但係咧，我發覺門口裏邊咧有隻更大嘅大笨象喺度。咁我梗係咧要話俾佢聽， 你可唔可以入嚟幫下我，保護我咁？ 嗯。 咁但係咧，嗰只大笨象，咁你快啲自己諗下橋啦咁。 嗯。 咁我哋咪諗咗嗰啲橋咯，而家啲橋全部用曬咗，用曬噶啦。 嗯。 咁啊，啲細路又要再諗啲新橋咧，去令到咧下一步又點行動咯。 嗯。 係嘛？咁你話？嗱，咁其實係一個好醜嘅，好醜，即係喺國體嚟講係好醜嘅。 嗯。 啊，咁所以咧，你睇到啊，所有之後呢兩過去三十幾小時講嗰啲， 嗯， 嗰啲《人民日報》、《環球時報》， 嗯， 佢都唔敢講咧，香港係我哋中國嘅即係嘅圍內嘅城市呢一句，佢平時都講嘅， 嗯 啊。呢個係我哋內政啊！呢啲嘢，因為越講你就越醜， 係個 contrast 就比較。係 啊，所以 呢個香港係我哋嘅，我哋喺回歸咗之後咧，就實行一國兩制嚇、，so far so good 唔夠膽，因為個鏡頭 contrast 得太緊要啦。 所以咧，你睇到佢避重就輕嘅，咁佢只係話，總之你點對我，我就點對翻你。 哎，到咗啦！今日咧有新聞報告，首先爆出應該係美國之音。就爆出咧，呢個中國大陸咧就公安拉咗兩個美國人，一男一女，咁咧就去中國教英文嘅，即係同埋咧係訓練咧，即係美國人咧點樣教中國人英文嘅。呢兩個人啊，佢哋係嚟自有間大學叫做 Birmingham York。 嗯，但係佢唔止係咩喎？佢唔止係啱啱到噶嘛？ 佢係。做咗成好似十年㗎啦，嗰、那個女仔做咗十年㗎喺度做，咁咧今次咧， 即係早唔話佢有事，前唔話佢有事， 係呢個時候係話佢有事。今日新聞爆出嚟，OK， 九月聽聞係九月尾被拉嘅，就告佢乜嘢咧？就話佢咧不合法地帶啲人咧係出境，即係非法帶人出境 ，OK， 去 exchange 啊。 冇講冇 no details no details so far OK 咁你睇下聽日報紙裏面點爆出嚟啊嗱點解頭我要 pinpoint 一樣嘢 Birmingham Young 咧依間大學咧佢係摩門教大學啊摩門教嘅大學咁我睇呢間大學個名字已經知道佢兩個係摩門教嘅 OK 咁再睇咧原來真係佢兩個真係話摩門教嘅 即係佢 profile。 Profile，person profile 嚇，一定係你去到做啲佢哋叫 mission 嘅差會，但佢理論上啊，佢哋去中國係唔可以傳教嘅，你可以去中國教書，即係做訪貧問苦啊、醫療啊啲咁嘅嘢，但係你係唔可以去中國傳教嘅。OK， 基本 咁即係話，即是話咧，由孟晚舟到九月尾前。佢都唔敢拉一個美國人， 係啦， 佢情願拉加拿大人，拉 十二月一日 英國人， 係 佢都唔敢拉一個美國人， 係 而家咧佢就夠膽啦， 係啦， 就係咧拉定嚟預備出招， 係啦， 回應你呢樣嘢。 好啦，出招嗱，依個談判啊嘛，喺上個禮拜五噶嘛，上個禮拜五 十一號 美國時東岸時間禮拜五啊嘛，咁佢依嗰陣時做定噶啦， 嗯。 而家就爆出嚟，即係話我有兩個人質喺手啦。 嗯 ，OK， 咁啊，我冇話公安一定做錯嘢，不過大陸咧，你知啦，唔係法治之地咧，佢話你做嗰啲嘢咧，你未必真係做過，就可以屈你嘅啫。嗱，我 當然係啦， 我冇話一定做錯嘢嚇。OK， 咁啊，呢兩個咧，但係比起孟晚舟嘅重要性咧，就係爭好遠咯。 哦， 嚇、啊，爭好遠啊！因為兩個係即係去 教書 啫嘛，嗱，所有職業都係平等嘅，但係喺現實政治係好殘忍嘅，即係你係乜嘢級數人，你係咩就係咩級數嘅人嘅， 即係你有價值啦，即係個價值係微不足道。 係啦， 不過咁喎， 啊， 你睇佢處理上一次啊兩年前 係 土耳其嗰個啊教，即係土耳其嗰個。 美籍華人啊？ 唔係嗰個教士啊？ 係係係。 嚇，佢都係要佢咧，焚佢就焚佢噶啦。 係。 係嘛？ 嗯。 咁所以咧，呢即係美國就唔同其他啲國家咧，喺文明世界咧，美國之所以有咁嘅power 同嗰個咩咧，就係佢好膽啊。 嗯。 佢係超級大笨象啊嘛。 咁所以咧，佢任你掃都唔緊要，因為超級大笨象，但係佢咧行埋你砸落嚟，你就死噶啦。 係啦，啊，但係佢對大陸會唔會用呢啲咁嘅手段咧？就未必。但係咧，呢啲咁嘅動作咧，就唔美國會做其他方法啦嚇，因為外交部咧喺人權及民主法通過之後咧，馬上發出強硬聲明，咁啊，梗係話你咧個干涉中國內政，知道你啲咁嘅嘢啦，咁唔夠24小時，馬上爆出有兩個美國摩門教嘅人士，一男一女喺中國教英文嘅被捕啊！ 我仲以為佢咧最好嘅抱負咪照抄人嚟轉做中文咯，然後個意思即係話嗱，你哋如果咧通過一啲喺美國通過一啲咩咧違反我中國嘅人權嘅話咧，咁嗰啲通過嘅官員啊，我就唔俾你咧擺錢嚟我中國啊，唔俾你嚟我中國投資啊，唔俾你啲美國官員咧移民嚟我，唔批你移民啊咁。即係我以為佢會調翻轉頭咧，即係照抄人哋嗰個版本，然後係 唔俾美國人移民中國，唔俾美國人嚟中國留學，匯 錢嚟我中國， 係啦，唔俾你啲錢入口啊！ 咁呢個咪對等嘅回應咯，應該係咁先得㗎。 係， 我覺得應該係咁咯，亦都應該鼓勵佢咁樣咯。 我鼓勵海外親共華人，鼓勵中共咁樣做，因為親共華人講得最大聲嘅。就係喺呢樣嘢點樣愛國啊？中國點好啊？頭先你所講嘅，即係話嗰個 picture 個 harsh reality 咧，佢哋係唔信嘅，佢哋係生活喺以為中國係好美好，中國係一個好強大嘅靠山咧。冇咗呢個中國，我哋個地位咧喺西方國家咧就好慘噶啦。 如果我哋中國嘅人口係9000萬， 係 即係 exactly 係8900萬。即係習近平講係8900萬啦，佢哋嘅黨員。 係。 咁如果我哋真係得8900萬咧嘅人口，擁有今日嗰個 GDP， 咁就真係世界第一啦。 嗱，呢個講到咧，講開啊，即係佢哋睇咗一部分，可能呢個係一個原因。你國家強大，你個人種啊，而家唔好講國民啊，即係好多海外華人咧係唔，即係我唔知真係知唔知還是假唔知啊，我希望佢都係呃緊啊，湛國陽嘅啫，佢唔知道中共唔承認雙重國籍噶，佢日日喺美國同埋加拿大就話自己係中國人 Chinese national， 如果你直譯英文啊，佢唔知道中共政府係唔承認你雙重國籍，佢好啊，你 咁啊 ，Toby， 你唔好激動啊。正如我哋第一集講，佢喺度做緊生意， 係， 即係佢喺度翻緊工啊！ 啊，翻緊工， 係啊，喺度揾緊嗰啲維穩費啊嘛， 係。 不過就喺美國同加拿大開工， 係係。好奇怪，唔係，但係有啲人信㗎，有啲佢未唔係做大陸生意，佢又信。 唔 係 佢演員嚟啫嘛 ，OK， 佢係演員嚟啫嘛。不過嗰種演技咧， 就好易俾人識穿。 係啦。 咁嗱，講翻落去咧，咁而家你拉到兩個即係摩門教嘅呢個嘅教英文嘅，咁會唔會係一啲跡象啊？即係嗱，會唔會專登去做？嗱，佢拉咗兩個加拿大人話人哋間諜啊嘛，佢蘇花微放啊嘛，咁。我哋翻轉頭再討論一下，好唔 好？ 嗱，要講咗好耐啦，因為我都叫經教授辛苦，教授都要飲啖水嘅。阿健仔，我哋唞一陣啊。 好。